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1990年，著名作家魏仁根据中篇小说《刑警队长的誓言》改编的影片《龙年警官》上映之后，在全国好评如潮，以至于有的电影界人士把这一年叫做龙年警官年。影片和以往的刑警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它没有惊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从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出发，捕捉到了一名优秀的公安干警对待工作生活的强烈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电影之旅，一起走进国产影片《龙年警官》，欣赏其中的精彩录音剪辑。故事发生在1988年，曾经被富东抓获的罪犯黄小龙和李虎越狱逃跑。消息传到北京后，这天在富东工作的派出所健身房里，梁天饰演的警员刘伟被队友摔倒在地，他爬起来后开始向队友们讲述队长当年抓捕黄小龙时的英勇。 你也就摔我这样，有能耐你把黄小龙抓来我瞅瞅。 嘿，刘伟，看看队长的段子。嘿， 黄小龙那个啊，要说黄小龙那小子，我怀疑他不是人揍的。 你又卡。嘿， 跟他妈种牛似的。哥们儿，就跟你这块差不多，也就是咱们队长能治他。 摆正点， 那回队长给他逼到八大弯拐板房那胡同那儿，那小子一个大背胯给队长扔那儿了，拿出刀子照着队长吃。嘿，你们猜后来怎么着？ 讨厌，快讲吧。 嘿， 那功夫你在哪儿呢？ 正说着，富东进来了。 刘伟，又审卡呢？都老掉牙的段子了。哎，亮马和供销社的案子怎么样了？ 啊，那小子招了。 再来。石建新，雪花电冰箱厂的盗窃案有进展吗？ 进展大了。 哎，今天上午和朝阳分局一起搞了一次摸底排队。 好，抓紧时间啊， 接着打， 3年之内能出结果吗？ 没问题了。 富东离开健身房后去菜市场买菜，菜刚买好他就看见了一个小偷。富东一路猛跑，终于逮住了这个偷钱包的小偷。钱包的主人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模特，他就是张艳丽饰演的阿林。 好你！好啊你！ 爷，我错了， 跟我 饶了我吧。 好呢。哎， 您别动真的呀！ 起来。 好。 叫什么名字？ 刘三儿。 刘三儿，身份证呢？ 这。 嗯，刘三儿。哎，好啊你，久违了。哎，找的就是你。今天摸了几个？ 这不还没开张，就让您给撞上了。 让一让， 爷您放了我吧啊！我求求您了，爷。啊， 谢谢你。 不用谢。对不起，现在钱包还不能还你。 为什么？ 你得跟我去派出所走一趟。 那干嘛？ 取个证词。 不行，我一会儿还有重要演出呢。 现在去派出所更重要。 那钱包我不要了。 哎，去，带上他一起走。 好，大爷，我求求您了，您跟我和这大爷一块走一趟吧，啊，我求您了，您做件好事，要不然他饶不了我。 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您做好事。 放开我，放开我。 谢谢您，谢谢您。 阿玲很无奈地被小偷拉到了派出所，审理完毕后，付东和阿玲一起走出了派出所。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那就好好想想吧。 你真逗，居然还是个警察。 刑事警察，像吗？ 像，像个采购员。 是吗？好了，你回家去吧，以后当心点啊。 个性开朗的阿玲还坐到了傅东的自行车后座上。 你干嘛呀？ 你耽误了我的时间，得送我去演出。 你打的去吧，那多快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急事儿？不就回家做饭吗？这顿饭我请了，花烛餐厅。 你不是有重要演出吗？ 啊哈！你要是敢不回家做饭呢，我就敢不去演出。 没见过你这样的施主。 嗯？ 我还是走吧。 傅东回家后，发现爸妈带着他的女儿团团去医院看病了。妻子孙岩也不在家，傅东刚吃上一口饭，地皮机就响了起来。于是傅东就去胡同口打工用电话，不过电话正被一个小青年站着。 啊啊！你爸不同意？啊？哎，不是，那你妈呢？啊？你妈？你哥呢？啊！瞧你哥那造型！ 哎，能不能快点？ 哎啊，不能！啊，你大声点！哎哎，嘿，干嘛呢你？找抽呢是不是？没看我忙着吗？瞎他妈拍什么拍？你他妈又不是警察，啊？没说你，啊？ 我还真是警察。 亲爱的，这儿一警察啊啊，没准打电话报案的吧？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啊啊，没什么好事儿。咱们拜拜了啊。脏不脏？还行。你来吧。 原来是同事呼他，傅东回完电话马上赶到了一个凶杀现场，同事史建新、刘伟等人早已经忙上了。傅东很客气地向居委会的治安员询问了一番情况。 以后有事儿我们还得麻烦您。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为社会主义嘛。我就住这后院。 哎，你们俩把尸体送太平间啊。 史建新对傅东的判断表示了怀疑。 哎，傅队 啊， 不开会了。 开会？开什么会啊？ 分析案情的会啊。 你那位在市里当副主任的舅舅也来参加吗？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事儿。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听着，以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操那份闲心，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好。 说完这句话，傅东就回家了。他却在胡同口看见正在和别人拥吻的孙岩。傅东没有理会妻子的解释，头也不回地又去了派出所。第二天一早，孙岩就把傅东从派出所叫到了街心花园。孙岩由吕丽萍饰演。 咱们离婚吧。你为什么不说话？一切你都看清楚，我不想欺骗你。你一夜一夜的不回家，我结婚跟不结婚有什么两样？ 孙岩，这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 就是这么一年一年的，九年了，我不想这么过下去了。 我这都是为了工作，我又不是去玩。你看我们队里谁不是这样？ 多少年了，你整天跟罪犯打交道，吃饭睡觉连说梦话都在分析案情。你分析过我吗？你知道我的痛苦吗？要想不离婚只有一个办法，把 BB 机丢了，天天晚上回家。你能不能把它关了？ 孙岩走后，傅东铁青着脸回到了办公室，把警员仲小妹叫了进来。仲小妹由吴宇娟饰演。 小钟，一会儿去处理，帮我开张离婚证明。 队长，开什么玩笑？ 这是真的。 队长，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少问，叫你去你就去就得了呗。 你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哪来那么多怎么了？还有事吗？ 刚才刘伟来电话到湘湖派出所报案，说湖里发现一具尸体，他们已经去了。另外处长让你到他家去一趟，我先走了。 等一等，我的事儿别跟大伙说。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收听曾经荣获了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的影片《龙年警官》的精彩录音剪辑。说起这部影片，它可是咱们国家第四代导演黄建中的一部代表作品。当年黄建中为了能够深入了解现实生活当中的刑警，还特意去北京朝阳区刑警队生活了半个月的时间。黄建中跟刑警们混熟之后，就问他们觉得谁演刑警最像。刑警们一致认为，要论模样的话，说这骆驼祥子，也就是张丰毅最像。以饰演祥子闻名影坛的张丰毅，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总有点憨厚，长长的脸上一副厚嘴唇，老是耷拉着脸，看人的时候头不抬，只把眼睛朝上望着。但就是这么一个憨相的张丰毅，却演活了《龙年警官》当中的傅东。前面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知道傅东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傅东的心情很郁闷。这天处长把傅东叫到了家中，告诉了傅东一件更让他郁闷的事情。 傅东，你要理解我的苦衷。 没法理解，时间新当刑警才几天呢，就替副队长。 人家是公安大学的研究生，你们全刑警队就这么一个宝贝， 他爱什么生什么生。他不就有个舅舅在市里当副主任吗？哦，您是他舅舅的老部下。 副总， 这么说吧，他要是当副队长，我就不干了。 你， 我连刑警都不干了。 你敢？ 哈哈，不敢。党章有没有规定提干要提亲呢？封建残余。 你这说谁？ 说您呢？ 放肆！ 哼，你发火我也得说。别看我们当刑警的在电影电视上都舔着个肚子，个个都是大英雄，可生活里谁把你当回事儿啊？不出事儿谁找你啊？工资待遇这么低，要住房没有，要媳妇儿找不着，刘伟都30多了还打着光棍。 哎呀，那怨谁啊？哎，光我给他介绍就不止一个班了，那还不是因为他长得丑，人家看不上。 好，不说这个，那有老婆的呢，也让人拐走了。 你又胡扯，你老婆让人拐走了？这是真的。 我16岁开始干刑警，那时候您就带我们去宣过誓，刑警是罪犯的天敌，刑警就是为了消灭一切犯罪。我就是靠这句誓言一直盯到现在的。可现在您掂量着办吧。 离开了处长家，傅东去了湖边的一个案发现场看望正在打捞尸体的同事们。石建新和刘伟等人正在一堆篝火旁边取暖。 哎，队长来了。 哦，走。 怎么样？ 哎，副队。 嗯， 队长，这具尸体是李大炮。 嗯， 据材料鉴定和海淀分局提供的各种情况来看， 李大炮是溺水死亡，属于自杀。 嗯。 哎，对座， 辛苦。 队长，烟。 嗯。来。 哦，我不抽。 来。 哎。 行，这案子可以了了。 哎，我说副队，这是不是太草率了？ 哼，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好，不说这些，你忙了多久了？ 哎，不瞒你说呀，38个小时没合眼了，每人吃了4袋方便面。 好了，先找个地方洗洗澡，然后我请客。 哎，队长，这么晚了哪吃啊？ 哼，走吧你。 走吧，废什么话。 走。 付东把史建新和刘伟带到了一家饭店，时间已经是半夜了，饭店老板特意去后厨嘱咐了一番，随后付东拿着一条烟也来到了后厨。 各位各位，今晚加班费每人10块啊。 10块钱损了点吧。 嗨，20怎么样？这帮可是咱们的爷，2年前咱们的10万元的案子就是他们给做的，平常咱们请都请不来，今儿个人家送上门来了。各位好好干，露了手啊，卖点力气。 诸位师傅辛苦了。哎，您辛苦。 哎， 来抽烟。 谢了。你这是干什么？ 哎，来抽烟。 哎，给你烟。 谢了您呢，辛苦。 您太客气。 来来来， 哎，哥几个现炒 啊。哎，谢谢谢谢， 先麻烦了经理。 别客气，这是我说了算。 啊，经理，我们就3个人，别弄那么多菜，2个就行。 行行，2个就2个，您就放心吧。啊，马上啊。 这个投湖自尽的案子破了之后，付东想弄2瓶好酒感谢一下同事，于是他就去找老战友王硕借，但付东敲了半天的门也没人应。这个时候王硕邻居家的门开了，走出来的竟然是穿着睡裙的阿玲。 你找谁啊？ 啊，我找王硕。 那两口子出国去了。 对不起啊。 哎，等一等，刑事警察。 哦，你是杨阿玲。 啊，哎，你进屋坐会儿吧，屋里就我一个人。 嗯，你穿件衣服吧。 嗯，这不是衣服啊。 再穿点，小心着凉。 进来吧，我不会感冒的，请随便坐吧。 啊， 喝点什么？ 随便。 坐呀。 不了，我马上得走。 嗯，不敢坐。 我还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顺便问一句，能借我2瓶酒吗？我本来是找王硕借的。 可以。要什么酒？ 随便，不要洋酒啊，二锅头就行了。 你当我是酒鬼啊？哪来的二锅头？ 那就来点次的嘛。 给。 这是次的。 再次就是茅台了。 得，酒是借的，会还你的。 随你的便，刑事警察。 哎，对了， 还借什么？ 哼，一盒烟。 嗯，你等一下。 嗯， 拿。 我只要一盒。 你这人真有意思，交个朋友好吗？ 我家里有老婆孩子，一般不和女性交任何形式的朋友。 那太一样了，我一般也不和男性交任何形式的朋友。 所以咱们就只好再见了。 付东和阿玲很快就又相见了，因为阿玲被歹徒袭击了。付东和同事来到医院后，一位护士把他们带到了阿玲的病房。 他们家属情绪挺大的，你们说话注意点。大妈，他们是公安局的。 啊，警察？好啊，我问你，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让这些流氓光天化日之下把我姑娘的屁股扎了2个窟窿，让她以后可怎么做呀？你说， 我们这不是来了解情况了吗？ 干什么你？了解个屁！我闺女要有毛病，我找你们算账。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嗯，你说说，你说说呀。嗯， 大妈， 别闹了，再闹就是妨碍公务罪，怎么弄来着？ 拘留14天， 听见了吗？ 哼，走吧。哎，没我事呢吧？ 你忙去吧。 谢谢。 同志，同志，哦，是你， 你可真厉害，刑事警察。嗯， 那是你母亲。 你要是把她吓出精神病来，你得养她一辈子。 还记得罪犯的模样吗？ 嗯，是从背后扎的，扎在屁股上。我回过头的时候，周围全是人，我也不知道谁是罪犯。 嗯，你是自己去的还是跟别人去的？ 自己去的。 被扎以后看见周围有熟面孔吗？ 嗯，没有啊。 好，就这样吧，有什么事我还来找你。 哎，杨阿玲，你认识夏娟和金小红吗？ 嗯，他们跟我是一个队的。 行了，你好好养伤吧。 谢谢。 哎，等等，刑事警察。 什么事儿？我叫傅东。 哎，你还没还我的酒呢。 幸亏没扎在脸上。 走吧。 傅东是否能够抓住袭击阿玲的歹徒呢？他和阿玲会不会产生一段感情呢？一段电影《龙岩警官》的插曲之后，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咱们继续跟您一起来欣赏影片《龙岩警官》。诸位，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哦，你会去过敏在那一瞬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正在和各位一起欣赏国产影片《龙年警官》的精彩录音剪辑。影片的片名本身被赋予了双重的含义，一是影片剧情当中所指涉及的年份1988年，乃是龙年；二是用龙的形象去强调影片当中中国刑警的可贵形象。这部影片艺术上最大的创新和突破是敢于正面地描写警察的丰富情感，把主人公傅东塑造成为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警官，还原成为了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拉近了观众和影片故事之间的距离。影片中傅东的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于是妻子孙岩向他提出了离婚，模特阿玲因为得到过傅东的帮助就慢慢地爱上了傅东。后来阿玲被歹徒袭击的案子又正好由傅东来负责，他们之间会擦出爱情的火花吗？我们接着来欣赏影片《龙年警官》的录音剪辑。刚才旅程当中说到，傅东和同事们去医院看望被歹徒袭击的模特阿玲，回到派出所之后，傅东就接到了处长的电话。 处长， 怎么样，抓着了没有？ 还没有。 你怎么搞的？老婆离了你再找一个，这么个小案你都破不了，今天你再抓不着我撤你的职。 处长，您忘了您干我这差事的时候了。再简单的案子，有时候也会走麦城。 傅东刚把电话挂掉，石建新走了进来。 傅德，这是我写的案情分析报告。 你说吧。 我认为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六位，你光注意罪犯使用的凶器，为什么专扎漂亮女人的臀部？ 哎，是屁股。 好，随你，屁股就屁股，这是一。第二，哎，小妹，撇什么嘴啊？别这样啊，咱们再分析案情。刘伟分析的整个案情，只注意到了外表，却忽视了实质。你光注意出事地点，注意作案人，做了案，一瞬之间就无影无踪的作案特点。 刘伟的分析就是我的分析，你快说吧。 傅队，我接受了您的批评，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五个被扎伤臀部啊屁股，五个被扎伤屁股的女人，有三个是蓝星公司的时装模特，另外两个出事当天也是从蓝星公司出来的。我分析，第一，罪犯不是蓝星公司的人，因为他不认识后两个女人。第二，罪犯有可能是在蓝星公司门外的什么地方等候猎物，然后跟踪伺机作案。 有点意思，不愧是研究生啊。 够份儿。 龚小妹，你去把姚红他们几个人叫来。 哎。 经过傅东的安排，仲小妹等警员乔装打扮之后，去了歹徒经常出没的服装市场，设下圈套逮住了他们。之后傅东马上找到处长，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处长，啊，抓了。 晚了， 案子结了。 那也晚了。 什么晚了？ 你要是昨天抓着就好了。你是不是去公我酒家吃过饭？ 吃过。 市局纪委发了个文，你看看吧。你看下面这行，给你警告处分。哼，你要是昨天抓着，局长说就可以免于处分。不过你也不能怪局长，那晚报记者是天天追踪采访，你说要命不要命？嗯，抽烟。 没兴趣。 你这个脾气啊，你今后也得改改。 傅东对这个处分一点也不在乎，他买了两瓶酒就去模特公司找阿玲了。 啊，刑事警察，啊，今天挺派的啊。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